没有勇气承担责任，推卸，让你去承担，并拒绝成长。还有遇到问题就会焦虑，解决问题能力差，容易发脾气，或者是非常惊慌失措。还有一些细节也可以证明，比如说所有的衣服都是妈妈买的，啊，口头禅是我妈说。还是来听首歌吧，这首歌叫《没离开过》，确实，他们都没有离开过妈妈。 我曾爱过，也失去过，尝过爱的甜与涩，摆脱命运的捉弄，我知道我要什么。有一份难言的感动，用所有情绪柔和，何必再无谓的思索，这世界有什么好值得。如果没有你，我眺望远方的山峰，却错过转弯的路口，蓦然回首才发现你在等我，没离开过。我寻找大海的尽头，却忽略蜿蜒的河流，当我溺水心中，你在我左右。 妇儿只要流露出一丝丝的自我意识，就可能和未来的婆婆发生争执。一个强势的婆婆随时要掌控你的一切，一旦婆媳之间出现问题，而这个妈宝男绝对第一时间把你抛下，站在原生家庭那边，并且不会积极的去想一个解决矛盾的方法。来看一个例子，追逐指尖逝去的光，他在微信里对我说，婚后自己一直都跟婆婆住在一起，最近我和老公在闹离婚，原因就是婆媳关系。我丈夫说，我妈是我的底线，如果你不能从心底里跟我妈道歉，咱们就不过了。听起来这真是一个很孝顺的儿子，而婚姻的维系其实不是需要这样的方式的。我觉得我给你送一首歌吧，就叫一次就好，一次就好，如果再来还是算了吧。 想看你笑，想和你闹，想拥你入我怀抱，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，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。不怕你哭，不怕你叫，因为你是我的骄傲。双眼睛追着你乱跑，一颗心早已经准备好。一次就好，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，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，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，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。世界还小，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，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，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，你可知道全部的心跳随你跳。 这样的男人通常会做什么呢？他们会认为 这是一种孝顺。妈宝和孝顺是不同的，孝顺是在自己独立的情况下对父母尽可能的好，但是妈宝却没有主见，母亲说什么就照着去做。玻璃娃娃他说，我的男友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每天要给妈妈打六个电话。有次我们出去旅行，早上出门他跟母亲汇报行程，中午吃饭告诉母亲早上吃的是什么，中午再吃什么，晚上又跟母亲汇报一天的行程。反正吧，每天都是这样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听你这么说我都受不了，送你一首歌，就叫累不累呀、啊？ 你怎不会彻夜流泪为我而心碎，守着伤悲面带憔悴，伤得很唯美。你也不会为我徘徊，一个人节奏颓废。我真的很想问一问你到底累不累。如果我们的爱情注定将能悲哀，何苦让这份爱情慢慢蔓延成伤害。本来是场意外，把病说上给安排。如果你只是你紧握着我的手松开，会不会两个人从此感到轻松愉快。深爱本来是场彩排，你何必默默犹豫中猜，让我无奈。憔悴伤得很唯美，你也不会为我徘徊，一个人节奏颓废。我真的很想问一问你到底累不累。如果我们的爱情注定将能悲哀，何苦让这份爱情慢慢蔓延成伤害。深爱本来是场意外，把病说上给安排。如果你你紧握着我的手松开，会不会两个人从此感到轻松愉快。深爱本来是场彩排，你何必弄我有种猜。其实我也曾期待我们一起的未来，为你付出的爱从不曾更改，还一直在爱。如果我们的爱情注定将慢慢变成伤害，深爱本来是场意外，把病说上给安排。如果你只是你紧握着我的手松开，会不会两个人从此感到轻松愉快。深爱本来是场彩排，你何必默默犹豫中猜，让人无奈。 累不累啊？有的人乐此不疲，有的人已经难以忍受。这位朋友叫北港书生，他说，我上个月相亲遇到一个妈宝男，初见面的时候没觉得怎么样，后来才得知相亲那天他妈妈就是坐在邻桌全程监控，他还觉得这很正常，他说这是我妈妈在关心我。有一次我俩在聊微信，他突然跟我说，我妈说你这网名不好，你去改一下吧。原来他在微信上说的每一句话，他妈妈都会在旁边看着，一句句教他。我提出分手，他还很莫名其妙，说我喜怒无常。听到你的故事，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。这首歌就叫说不出的味道。 说不出眼泪的味道，说不出想念的味道，逼自己拒绝着回忆，每分每秒，我笑，我哭，我逃，说不出天空的味道，洗不掉。 重担赖在你身上，梦的味道不哭不闹，我想谁记得我想要拥抱，谁记得承诺 学习一下，比如说经常给妈妈打个电话，有时候父母的叮咛还是要照着去做，所以是我不对，我要改正。好，休息一下，待会儿继续。好想和你说， 天亮了还是睡不完，想了很久，妈妈就要经过大川，分几座山要不平凡，好像很难。有时候被俗人批判很难接受，有时候朋友背后说我是小丑，假装路过一笑而过。大家是吧，又没什么好怕，这不就是我吗？难道让你松了手的那些话，就为了讨好他，那不就错了吗？好了，这样吧，天就那么大，我又不是不敢，闯荡几年，大不了哭个几晚。这重量无法计算，太

结束， 可后来 聪明的几乎都毁掉了我自己。 如今我选择这样的方式来见你，我想 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，反正我的灵魂一点点掉落，慢慢的拼凑。 我只希望我们还能在回忆里拼凑出一些美好的东西，所以 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，反正我的灵魂一点点掉落，慢慢的拼凑，慢慢的拼凑，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。 此刻我只想告诉你， 我不愿再放纵，我不愿每天每夜每秒漂流，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， 好想和你说 我的梦。 我是吴周彤，都不是遥不可及的，情感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。我是吴周彤，请关注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Telling You， 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。好想和你说，欢迎回来，我是吴周彤。有些话是说不出来的，除非我和你。当然我们需要一个环境，所以我到了这里。你可以在好想和你说 Telling You 微信公众号里来找我。今天我们说那些非常听妈妈的话的人，换句话说就是妈宝男。有些人在事业方面可以独当一面，果断抉择，但却很听妈妈的话，即使在婚恋方面也任由妈妈折腾。如果给这样的男人贴上妈宝男，那真的是太多了。因为很多优秀的男人都是这样，比如说周杰伦，他从小就十分听妈妈的话，他母亲逼他练琴，他就非常乖，绝不会说不。成名之后呢，周杰伦也非常喜欢玩电子游戏来弥补自己童年的缺失，他专门写了一首歌叫《听妈妈的话》，专门做了一张专辑以妈妈的名字叶惠美命名。他所有的收入都会全部交给他的母亲，只有在用钱的时候才会问妈妈要。他挑选另一半必须要妈妈喜欢才可以，所以在婚姻这件事上，昆凌就是周杰伦的宿命。很多女人对周杰伦选择了昆凌有些看不懂，可是这样一个毫无个性的小女人的确就是周杰伦的绝配，这样的昆凌才可以契合在周杰伦和他的母亲叶惠美之间，让周杰伦和他的母亲特别舒服，毫无压力。这种舒服正好是很多男女走入婚姻的前提，就像猫咪可以毫不防备地露出肚皮，很多情侣爱得惊心动魄，相处起来极具戏剧张力，但却无法在对方面前放松，展现出最真实最舒服的一面，注定难以成为长期伴侣。所以我们说妈宝男的不是，说男人的不成熟，还是建立于你感觉不舒服。如果你感觉很舒服，挺好的，好好过吧。 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，我却在学画画，对着钢琴说话，别人在玩游戏，我却靠在墙壁背我的 ABC。 我周末要一台大大的飞机，他觉得大一的九九录音机。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，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得这段话。长大后我开始明白，为什么我不能比别人快，非得比别人 谈个恋爱，爱我不想把你教坏，还是听妈妈的话吧，晚点再恋爱吧。我知道你未来的路，但妈比我更清楚。你因为爱对学习的恐惧，在书包写东写西。当我建议最好写妈妈，我会用功读书，用功读书怎么会从我嘴巴说出？不像你叔叔要教你用功读书，妈妈只给你的毛衣，你要好好的收着。因为母亲的倒车，我也告诉她我还留着。对了，我会遇到无从人帮，所以你可以跟同学炫耀，独生未来是你爸爸。唱吻别， 听妈妈的话，别让她受伤，想乖乖长大才能照顾她。妩媚里的白发，幸福 在家庭矛盾出现的时候，第一身份应该是一个强有力的丈夫，而不是很孝顺的儿子。也就是说，男人首先应该是稳定妻子的情绪，才能去疏解母亲的怒气。这就解决了很多人说，当你的母亲和你的媳妇儿掉进同一条河里面，你先救谁的问题。说实话，生活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，这些例子我念出来都觉得有一点点痛苦。这位叫春丽的朋友，他说当初和他在一起，觉得他孝顺，会疼爱老婆，后来才知道他不是孝顺，是妈宝。他父母数了我，我以为他会帮我，但是从来没有，因为我生的是女儿。他家人不高兴，他也不高兴，因为吃不下，我天天输液，奶水不多，我说给孩子喝奶粉，他妈妈也不让。我让婆婆陪我去医院，他说他晕车，让他在家帮我带孩子，我自己去。他说孩子要吃奶，他不能带等等。六年了，我真的是过够了，想要离婚，也要想告诉所有人，千万不要找妈宝男。都六年了你才说呀。这首歌叫数到五答应我，数到五答应我，不能再去想这个人，也不要再回忆那些痛苦的经历了。 第一次看见你就为你心动，聪明的我怎能让你走？第二次看见你我既然失控，是我的错，请你原谅我。第三次看见你想要告诉你，我真的爱你，是真的爱。要求，希望你能够安安静静。 这样的方式来让孩子懂事，但有时候却适得其反，造就了很多的妈宝男。这位朋友叫卡拉，他说，我的前任是个博士，毕业后在军工所从事研究工作，他妈嫌我不够黏着他儿子，急着抱孙子，介绍了另外的女孩给他，他见女孩的当天就和女孩领证了，这是他母亲做的主。我很好奇，这样活着真的会幸福吗？你还管别人幸不幸福？难道你觉得这件事情对你的伤害还不够吗？这首歌送给你作为一份礼物，是一个很乖的孩子唱的，叫摩天轮的思念。 摩天轮之上，回忆正旋转着过往，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你眺望，你选的地方，爱遇上复杂的景象，开始和结束都一样。偶尔也听说，除了我，你还有个角落，我却也装作沉默，还冷漠的犯错。找他诉说，我想我还在等，等你说早已不可能，星空下的眼泪，再也忍不住崩溃。 沉默，爱冷漠的犯错，让你悄悄诉说。我想我该再等，等你说早已不可能，星空下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崩。 送你这首歌是因为摩天轮虽然很浪漫，但是有时候也很危险，那种思念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。今天我们谈论的是妈宝男，其实作为一个男人来谈论这个话题有一些奇怪，我认为一切都是正常的，我应该站在男人的角度做出非常理解他们的姿态，可是我要如何能忍受一些故事在我的眼前发生呢？这位朋友叫别拿无知当借口，他说我有儿子，但是我不喜欢妈宝，有些经历还是要他自己去尝试，人生道路父母重要，可他自己的人生应该尊重他的选择，作为父母我们会给些建议，但是选择还是他自己，至少他将来不会后悔，也是他人生的一段经历。这位朋友叫于锦，他说我老公动不动就是我妈妈怎么样，其实对他来说可能我只是一个附属品，有时候我真想离开，但我觉得这个家无法扔下，扔不下家可以把他扔开，因为他已经放开你了，他抛不下的是奶嘴，他给你的是一种现实的残酷，有些责任必须要担当，这首歌要放在你的心里才会好听，它就叫安心的温柔。 我渴望带你飞，渴望带你走，走遍天涯每个角落，都有你和我，从世界的高峰牵着你的手，路有尽头，你在我心却长久，谢谢你陪着我看过春夏和秋冬，就算经过再多风雨，有你安心的温柔，谢谢你走，坚持的人有收获，幸福原来是 很多，我却只为你保留。 任何理想主义都带有一种伤感的情调。很多人问我，你的声音之所以伤感，那是因为我有理想。我的理想就是在这个现实的生活里面，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少一些伤害，都能够慢慢成熟起来。傲慢谦虚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今晚你如何度过这不眠之夜。我们的贡献已经够多了，我们给这个世界上做了很多有用的事情，可回馈给我们的是什么呢？是那些刺激、不公平还有浑浊的一些空气。这个时候也许只有这样的歌才能让我们忘情的呼吸。我是吴周彤，晚安，再见。 既然你问我终点已不在，我快不快乐，后来的事情是不必多说，心疼的是他对你好冷漠，时间分离如雪落，心里的我还为你执着，叫我如何不再难过，当初我不就是现在的你在天后发落，爱并没有对错，我痛过总算一点一点的懂得，你是自由的，不必只属于我，我怎能不难过。